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温硕沉默前行，任安乐跟在他身后，玄色长袍泛着冷硬的光泽。借着昏暗的灯光，任安乐看见他扬起一抹和煦的笑容，推开门大步走进一处小院。 哇，温硕大哥你来了。 温硕大哥。 任安乐隔着半开的木门看着里面的光景。温硕半蹲在地上，一群幼童将他团团围住，泛光的眼睛盯着温硕手里的布包。温硕把布包解开，拿出里面的吃食摆在幼童面前。 来，哥哥给你们带了好吃的，快吃吧。 哇，谢谢哥哥。 谢谢大哥。 幼童们立刻蜂拥而上。里屋走出个年长的妇人，衣衫普通却极为整洁。 小硕， 钟姨，孩子们最近可好？ 哎，有你平时接济，比以前好了很多。听说再过几日便是科举，你怎么不好生温习功课，还回到这里来了？ 真甜。 我来瞧瞧你们。钟姨您坐。 哎，小硕，太子殿下如此看重你，你以后还是不要来这里了。唉，你眼看着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，若是别人知道你还和乞丐皆有来往，还不知道会传出什么难听的话来。 门外的任安乐挑眉，暗自思索。 看来这里便是温硕入东宫前待的地方，这妇人虽然穷困，却很是明理。 钟姨，我每次都是偷偷的来，殿下不会知道的。不来看看你们，我总是不安心。 可是， 以前附庸殿下不宜强出头，过几日科考，我定能中三甲。等我入了朝，会做个好官，绝不会再让百姓沦为乞丐，也不会再让这些孩子背井离乡，家破人亡。 无论多太平的王朝，总会有隐藏在盛世下的黑暗。就像这些孤寡的幼童，街道上穷困的百姓，朝廷上昏庸的朝官，如果温硕没有救过汉爷，恐怕一生也只能在这里度过。只是朝廷贪官，民间恶霸，又岂能轻易抵挡？ 任安乐轻笑，感慨于温硕的抱负，却在瞥见他眼底的坚韧时微微一怔。这少年一往无前，干净透彻，又绝顶聪明。 此间少年若长成，日后定当名冠帝都，权倾朝野。我是不是对温硕太过在意了？ 夜空中明亮的满月高悬，任安乐忽而想起一事儿，转身大踏步朝街道外走去。 哎呦，该死的，居然把结会忘了个彻底。我的家人啊，可别让帝都一群刁门小姐给糟蹋了。 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 满月高挂，一个时辰后，任安乐望着人潮散去、灯火渐熄的长柳街，顶着怨书哀怨的眼神，尴尬咳嗽一声。 听散去的百姓说，太子今日并未出席诗会，倒也不是我们来迟了啊。哼。 因为错过了热闹灯会，院叔幽怨地蹲在马车角落画圈圈，可怜得不得了。 哎呀，行了， 等下月结会，我陪你逛遍京城，行了吧？ 小姐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，你可要说到做到，不能食言。 我几时食言过？走吧，回府。 是。 哄好了院书，几人皆大欢喜地驾车回府。深夜空旷的京城一反结会时的热闹繁华，洗净铅华有一种厚重沉淀之感。 看来本当家天生福泽深厚，或许今晚没有白出来一遭。 前方何人拦车？ 我家主人请任将军过府一会。 小姐。 长青掀开布帘，询问任安乐的意思。只见外间数匹骏马上的男子皆穿着藏青布衣，身负长剑，眉目肃冷，观之骁勇，令人生畏。 既是贵人邀约，安乐却之不恭。 任安乐一拂袖摆，布帘应声落下。听到任安乐随意至极的应答，马上领头之人脸上露出了一抹诧异，一挥手领着长青的马车朝街道深处而去。 小姐，您的熟人？ 苑琴在他额上敲了一下。 呆子，京城入夜便有宵禁，你觉得帝都里有几人有胆子敢在深夜潜护卫，在大街上公然拦人？ 哦，原来是小姐的心上人想要。 苑书一脸坏笑地朝着任安乐挤眉弄眼，任安乐懒得理会，闭上眼开始养神。 我先眯一会儿，到了叫我。 玉，请将军下车。 任安乐伸了个懒腰，朝想要跟着的苑书苑琴丢了个少杀风景的眼神，故自下了马车。华贵雍容的宫殿赫然出现在眼前，稍显暗沉的后门让任安乐挑了挑眉。 想我名震晋南，如今竟成了个见不得光的。 侍卫领着任安乐从后门朝宫内而去，行过曲径通幽的后院，停在了一处凉亭之外。任安乐懒懒靠上一旁的假山，挪了个舒服的位置，望向凉亭。只见凉亭内的石桌上摆着一盘棋局，寒夜穿着一身青龙鱼白长服，端坐在亭中左右互弈，朦胧的灯光映在他身上，透出温润的面容。 晋南那穷山恶水地儿，还真养不出这么上等的品种来。 寒夜丝毫未在意任安乐肆无忌惮的眼神，垂手望着棋盘，落下一子。 任将军请坐。 任安乐不舍地收回目光，走进亭子，坐在了寒夜对面，端起宫娥奉上的茶，抿了一口。 都下去吧。 任安乐气势凌人，一连串动作带着理所应当的做派。寒夜一抬手，看见不由自主退出凉亭的宫娥，嘴角带了笑意。 将军脾性倒是一如既往。 棋盘上的棋局渐近尾声，黑白双子陷入死局，一时无解。寒夜放下棋子，朝任安乐望去。 安乐以为这也是殿下所想。殿下深夜相邀，不知所为何事？ 任将军今夜想必趁兴而游，所见颇多。 殿下是说温硕公子？ 寒夜手轻扣在棋盘上，清脆的敲击声响起，他望着任安乐，眼底微冷。 任将军为何入京？姑不想过问，若将军真有心归顺大晋，姑保证日后绝不将将军困在京城。只是姑不喜欢任将军 将主意打到姑身边的人身上。 安乐若是自大些，定会以为殿下犯了那些深闺妇人拈酸吃醋的毛病。 将军妄言了。 殿下若是平日里便是这么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，哪里会惹得帝都贵女人人倾慕啊？安乐肩上的担子想必会轻上不少。殿下放心，今日街头不过偶遇温硕公子，再说了，我心有所属，绝不会将主意打到小公子身上去。 以将军的才能，想必小小的京城留不住你，又何必再拿姑来做幌子？ 哦，殿下为何会如此认为？我倾慕殿下，金銮殿上求娶，然后万里赴京，天下皆知。 自围场上见到将军，姑便知将军不是这样的人。 寒夜的话使任安乐微怔，他沉默半晌，放下瓷杯，突然坐直身子，静静望着寒夜，瞳色幽深。 殿下为何不信？天下女子的倾慕，殿下都能轻易接受，那为何不信我任安乐入京只是为你而来呢？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